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9章噩梦第97集。 照这样说， 赫敏揉着额头说， 不是克劳奇袭击了维克多尔，就是什么人趁维克多尔不注意时袭击了他们俩。 肯定是克劳奇， 罗恩马上说。 所以哈利和邓布利多赶到那时他已经不见了，流得够快的。我认为不会， 哈利摇了摇头说， 他看上去很虚弱，我想他不会幻影移形什么的。 你不可能在霍格沃茨的场地上幻影移形，我跟你们讲过多少遍了， 赫敏说。 会不会是这样， 罗恩兴奋地说， 克鲁姆袭击了克劳奇，我还没说完，然后给他自己施了个昏迷咒， 然后克劳奇先生变成蒸汽挥发了，是不是？ 赫敏冷冷地说。 这个。 天刚放亮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就早早溜出宿舍，赶到猫头鹰棚屋给小天狼星发信。现在他们站在那里眺望雾蒙蒙的场地，三个人都眼皮浮肿，脸色苍白，因为他们昨天夜里为克劳奇先生的事讨论到很晚。 再讲一遍吧，哈利。 赫敏说， 克劳奇先生到底说了什么？ 我告诉过你了，他当时语无伦次。 哈利说， 说要给邓布利多提个醒，他肯定提到了博沙乔金斯，好像认为博沙已经死了，还一个劲儿地说都是他的错。他还提到了他的儿子。 对，那当然是他的错。 赫敏恼火地说， 他精神错乱了。 哈利说， 有一半时间好像以为他妻子和儿子还活着，他老是跟珀西讲工作上的事，给珀西下指示。他说神秘人什么来着？ 罗恩试探地问。 我说过了， 哈利闷闷地说， 他说那人再强壮起来。 一阵沉默，罗恩假装很肯定地说， 可你说他精神错乱了，所以他的话大概有一半是疯话，提到伏地魔的那会儿是他最清醒的时候。 哈利说，那个名字把罗恩吓得畏缩了一下。 他话都说得不连贯，但那时似乎知道自己在哪里，知道他想干什么。他不停地说要见邓布利多。 哈利从窗口走开，抬头望着房顶上的船子，那些漆木有一半空着，不时有一只猫头鹰从窗口扑进来，嘴里叼着夜里捕到的田鼠。 要不是斯内普截住我，我们是能及时赶到的， 哈利愤愤地说。 校长很忙，波特，真是一派胡言，波特，他为什么就不能让开呢？也许他根本就不希望你们赶过去， 罗恩马上说道。 也许，对了，你认为他到近邻要多长时间？他会不会抢在了你和邓布利多前面？除非他把自己变成一只蝙蝠什么的， 哈利说。 也不是不可能， 罗恩嘟哝道。 我们需要去见穆迪教授， 赫敏说， 看他找到克劳奇先生没有。 如果他带着火点地图，找起来应该不难， 哈利说。 除非克劳奇已经出了这片场地， 罗恩说， 因为地图只画到校园边界。对， 嘘， 赫敏突然说。有人在楼梯上朝猫头鹰棚屋走来，哈利听到两个声音在争吵，越来越近。 那是敲诈，我们会惹出一大堆麻烦的。客气的办法我们已经试过，现在该做一回小人了，就像他一样。他肯定不想让魔法部知道他干得够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把这写下来，就是敲诈。 是啊， 如果我们能大赚一笔，你就不会抱怨了，对吧？ 猫头鹰棚屋的门砰的一下被推开了，弗雷德和乔治跨进门槛，看见哈利、罗恩和赫敏，他们俩顿时呆住了。 你们俩在这干什么？ 罗恩和弗雷德同时问道。 发现。 哈利和乔治异口同声地回答。 什么？ 什么？在这 个时 候？ 赫敏和弗雷德一起说。弗雷德咧嘴一笑。 好吧，我不问你们在干嘛，只要你们别问我们。 他手里捏着一个封好的信封，哈利瞟了一眼，可是弗雷德的手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地动了一下，盖住了信封上的名字。 行了， 不挡你们的路。 弗雷德装模作样的鞠了一躬，用手指着门口。罗恩没有动。 你们要敲诈谁？ 他问。弗雷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哈利看到乔治瞟了一下弗雷德，然后对罗恩笑了起来。 别傻了，我是开玩笑的。 他大大咧咧地说。 听口气不像。 罗恩说。弗雷德和乔治对视了一下。弗雷德突然说。 我告诉过你罗恩，要是你喜欢你鼻子现在的形状，就少管闲事。 不明白你在搅和什么。 不过要是你们在敲诈什么人，那就不是闲事。 罗恩说。 乔治说的对，你们会惹出大麻烦的。 跟你说了，我是开玩笑嘛。 乔治说。他走到弗雷德身边，抽出他手里的信，绑到离他最近的一只谷仓猫头鹰的腿上。 你说话的口气有点像我们亲爱的哥哥了，罗恩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也会当上机长的。 不，我不会。 罗恩激烈地说。乔治把谷仓猫头鹰抱到窗口，把他放走了。他回身朝罗恩笑着。 好吧，那就别管这管那的了。再见。 他和弗雷德离开了猫头鹰棚屋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面面相觑。 你认为他们会知道什么情况吗？ 赫敏小声问。 关于克劳奇这件事。 不会。 哈利说。 如果是那么严重的事，他们会跟别人说的，会告诉邓布利多的。 但罗恩显得有点不安。 怎么了？ 赫敏问他。 嗯。 罗恩慢吞吞地说。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。他们最近一门心思想着赚钱。我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现的，就是在你知道我们俩闹别扭不说话那会儿。 哈利替他说道。 我知道，可是敲诈，他们想开一个笑话商店。 罗恩说。 我原以为他们那么说只是为了惹妈妈生气，没想到他们真打算开一个。他们在霍格沃茨只剩下一年了，总是说应该为将来筹划筹划。爸爸帮不了他们，他们开店需要钱。 现在赫敏显得不安起来。 是啊，可是他们不会为了赚钱去干违法的事吧？ 会不会呢？ 罗恩怀疑地说。 我不知道，他们对违反不违反纪律并不在乎，是吧？ 不错，可这是法律啊。 赫敏惊恐地说。 不是什么愚蠢的学校纪律，敲诈的后果可比关禁闭严重的多，罗恩。你最好告诉珀西。 你疯了吗？ 罗恩说。 告诉珀西，他会像克劳奇那样告发他们的。 他凝视着弗雷德和乔治的猫头鹰飞出去的那扇窗户，然后说。 走吧，我们去吃早饭。 你们觉得现在去看穆迪教授是不是太早了？ 走下螺旋形楼梯时，赫敏问道。 是啊。 哈利说。 要是我们天刚亮就把他吵醒，他会把我们轰出来的。他会以为我们想趁他睡着时偷袭他。还是等到下课吧。 魔法史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缓慢难熬。哈利不停地看罗恩的手表，因为他终于把自己那块表扔掉了。可是罗恩的表走得那么慢，哈利简直断定他也坏了。三个人都疲倦不堪，真想伏在课桌上睡一觉。就连赫敏也没有像平常一样做笔记，只是用手支着脑袋，两眼无神地瞪着宾斯教授。